还有一挖煤的，挖哪位？ 空调呗。 是吧？李玉和，穷工人，搬刀叉的吗？阿庆嫂，地下党，开茶馆的，挖煤的呢，就是那我老乡杰振国，唐山那边的抗日英雄，这是大人呐。大人如此，孩子，小孩儿，别看岁数小，那也不含糊。革命战争让他们成熟长大了，有吗？有啊。雄壮奏军歌，后面跟着装甲车，纪念大会项目多，我把流程说一说。哎，说正格的啊，说这个明儿个那是抗战胜利纪念日正日子，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外加阅兵式，这个流程您知道吗？哟，那说我们哪知道这个去啊，嘿嘿。那位说那就是你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嗨，那但是人民日报知道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把这流程简要的介绍一番，在这儿啊给您表上一表。首先呢是早晨九点的时候，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迎候各国嘉宾，合影之后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一个十点整纪念大会开始了，鸣七十响礼炮之后举行升旗仪式。第三个，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第四，习近平乘坐检阅车是检阅完毕之后，分列式正式开始，分列式预计持续五十多分钟。这就是一个简要的介绍。正式庆祝胜利很欢乐，新老朋友来做客，电视节目特别多，手撕鬼子不能播啊，必须不能播呀。这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欢迎啊日籍八路军受邀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日籍八路军战士亲属，包括日本友人代表团打东京出发前往北京来了，说这些位当初也是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过贡献的。那么另外来说，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不是吗，啊，说是昨儿就开始了啊，咱们这个电视荧屏进入为期五天的纪念抗战宣传展播周，多元的节目，打央视到卫视那边编排来看，纪念节目啊，很多很丰富，正常播的文化的什么益智类呀、生活类的节目也推出了相关的主题策划。另外就是这个抗战题材电视剧《吹响集结号》集中播出，而近期抗战剧要避免啊手撕鬼子等极端的剧情，不单是近期，以后就不能拍这个了，是吗？您说得尊重历史吗？你这样才能够教育后人呢。正是凡事都得有规矩，你看了没有，国有法来党有纪，如果社会没正气，难免警察跪一地。嗨，不是真事儿啊，河北邯郸嘛，俩交警查获一涉嫌酒驾的司机，因为他妈妈为儿子 逃避处罚，竟然给警察下跪，上去砰还抱警察大腿，交警万般无奈之下也给跪了。啊，那意思我们一边跪一边劝说，但是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言论言道，哎，有人说交警跪的不是大妈，而是舆论。说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有的麦克风那它是歪的，观点立场都歪了。交警要是不跪呢，当然跪了觉得交警哎呀不老合适的，你看你是执法者是吧，一点尊严都没有了。那他要不跪呢，咔咔咔一拍照片发到网上，指不定说什么呢。所以说呀，不能够这样不是吗，你这个抢占公众的情绪制高点啊，你这个本身是违背了法治精神呢。制度立起来，警察就不必跪下去了吗？一句话不能让那坐地炮得逞啊！坐地炮，你看，你看，他有这么个人吗？ 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他掺和什么？老怕孩子吃亏啊？这叫护犊子，不是那意思。那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他叫什么？ 坐地炮。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家，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啊、 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哎呀，您夸奖， 还夸奖了是？ 不讲法治，不讲规矩，麻烦大了，是吗？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呵。又一个啊，火锅店里头，哎呀家伙，那个泼那滚油的，哇，是南方那事儿吗？南方那事儿还没了呢，北边黑龙江佳木斯，这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当地的一个火锅店，说是也不吃什么，需要吸管，女顾客跟这店员说呀，拿吸管来，店员也不怎么，反正没招呼啊，什么意思啊，反正就生双方说急眼了。哎呀，这女的啊，这顾客气的呀，呵，这家伙这回，上一回是店员泼顾客，这回反过来了啊，女顾客哐端起滚烫的火锅啪泼向怀孕六个月的女店员，哦，大伙上前制止她都不收手啊，哗泼完一锅不过瘾，哗又泼一锅，还好吗？那能不烫伤了吗？您琢磨琢磨。你这个东西他得法办了啊，太过分了。还有那个呢，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是湖北有一个这人啊喝醉了。喝醉了呢开着车，你看了没有，酒驾速度还挺快，打后头哐跟一环卫车呀蹭上了。蹭上了之后啊，嘿，这轿车上这男的一拉门出来，苍啷拿出一口刀，嚯、哦，追砍环卫工，这干嘛呀？事后警察给逮住之后问他呢，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你理亏知道吗？我知道，我其实就是拿他撒点气。哎呀哈，你是什么人性啊？所以说嘛，什么事儿万事都得特别小心啊。这赶上这个再过几天就是假期嘛，大伙假期特别是孩子得特别注意。注意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幸福的生活，这没开玩笑，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暑假啊，广东佛山小区游泳馆里头出了一档的事故，19岁的大学生一姑娘反正淹了以后受重伤啊，最后这个到医院没救过来，最后成植物人了，爹妈把这小区给告了，索赔190万元。佛山那个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你说怎么，哎呦，游泳池太深了啊，游泳池1.2米、那这个受伤害这位呢，溺水这姑娘呢1.6米，1.6米高的人在1.2米的泳池里面溺水是吗？他也一样啊，不注意他肯定他容易出问题嘛，法院说了，虽说啊这个小区这边有责任，但是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负60%啊！哎呀，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明天就是9月3，纪念抗战70年版，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 说那个人民日报啊发表任仲平的文章，守望历史为了和平，新华网是抗战胜利纪念大会明天举行，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届时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从早晨八点开始是全频率直播转播，欢迎您到时候过来坐坐。新浪说的是习近平为抗战老兵颁发纪念章，腾讯接茬说哪五类老兵获得了这个纪念章呢？首先参加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健在的老战士、老兵，还有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和地下斗争的健在的老同志。三一类曾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期及以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伍以及回乡务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四一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海内外爱国人士、抗战将领中的代表人士。第五类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中的代表人士。其他的新闻看点，腾讯说这个抗战阅兵是明天十点开始，天气是晴到多云，天不错。新浪说的是公安部啊有这么一个明确要求，收买妇女儿童的这个人，收买啊妇女儿童的，哎，这些个人等吧，11月前自首可以免除刑罚。说军地啊，就是军队和地方依法查处了15名网上编造传播涉军谣言的人员，陕西内蒙古大量考生信息遭到泄露，教育部要介入调查。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大标题，习近平为抗战老兵颁发纪念章，国际友人抵京出席纪念活动，说这个进京指标啊将逐年压减，特殊人才专项引进。另外呢说咱北京那个92号汽油每升降了1毛钱啊，说这个成品油零售的连跌有可能终止了。北京晨报把这个整个纪念大会阅兵仪式的看点给拿出来了，大伙可以去看一看。新京报呢说是明儿个上午阅兵天气还是不错的，是吧？那么另外京华时报说了啊，咱北京治堵啊，治理这个拥堵，北京三大堵点年内将完成改造。 你在倾听，我在倾听。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70年前那段烽火硝烟的历史，为中华民族之独立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今天的我们应该居安思危，让我们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吧。 2015年9月3号，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今儿咱来看这个大报啊。抱歉啊，这两天忙着这个好多事情啊，这个啊这一嚷嚷这嗓子不行了，哈，跟不上劲了。来看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嗯，这是好事儿，大事儿啊。那么另外呢，就这个就是山西最近啊拿出了一个条例，关心他们省里的女职工，是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吗？女职工的权益吗？劳动保护吗？女职工劳保条例，这当中啊特别的体贴，被网友称之为超体贴。什么超体贴呢？说这个女同志啊生理期有那个什么痛经啊，哎，这个可以安排假期，更年期可以 调岗，哺乳时间要保障到小时，嚯，规定这么细啊。那么就此呢，人民日报呢发了一文，有这么三问啊，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民生问题得多问一问。一问，条例这么细有没有依据？说据说还是有的，是吧？等于是把散见于各部法律当中的原则给细化了。二，一问，规定好吗？好是好，落实怎么保？怎么保证落实啊？是不是啊？那么三，一问，说这个对女职工权益的保护水平提高了，影响就业吗？那还不至于的，是吧？关心女职工怎么能影响就业呢？反而会促进就业呀，是不是？人民日报说这个哄抢那个事情您听说过吗？河南其他地方也有，大货车侧翻呼啦超，呵，来了一帮人，眨眼之间20多吨苹果没了，好嘛，这得多的劲头啊。可说呢，说面对哄抢啊，不能够只当道德的判官，不能只进行道德方面的谴责，他这叫破窗效应。一个人去做，大伙儿一看，哟，法不责众，来吧，都来抢，那还得了吗？必须严肃法纪啊。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报说了啊，这个说是咱们这有规定啊，说是这个逛市属的公园禁止带打火机啊，这是咱们新的要求，大伙儿知道就行了。北京报说，本市连续13天空气质量一级优，好啊，保持吧。北京报啊说，这个机场高速辅路将拓宽到4条车道啊，这个改造工程呢也会进行一段时间。晨报说了啊，就这城子咱们这个阅兵啊纪念大会哈、啊、就大事很多，交通这边呢托付了公交啊增发了很多趟车，是吧？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介绍啊，52路增发北京站东到平乐园的车次，北京南站到北京站您可以换乘公交20路，25路绕行北京站西街，还有就是39也绕行北京站西街，29路增发北京站到鸿雁公交场站的车次，到那儿啊接驳地铁7号线去啊，这样的话呢保证您的正常出行。新京报说了啊，北京34类突发事件将分级发布预警，加强安全管理。新京报说，北京教师资格这个国考7号起要报名，要考这个教师资格的各位得周知。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在这儿呢顺带手说说咱们话里话外的节目安排，这个明儿呢早8点到晌午的1点，这个期间呢是咱们整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0个频率外加北京广播网全程转播直播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和这个阅兵式，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就给咱们这个节目冲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就没有了。然后4号呢到时候呢要进行这个重播的播放啊，也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是吧？所以那个节目呢也没了啊，是到这个5号的时候，5号开始咱们节目正式的恢复，是吧？那么这期间呢是这个您可以多听听咱们的这个啊阅兵式啊纪念大会的一些个内容，也不错啊，也不错，挺好的。嗯，棒棒糖嘛，喝都献花了，是吧？给那些个老战士，是吧？哈哈，秀猫期待啊，必须期待啊。平常说了，由衷的说一句祖国万岁，那是啊。还有作诗的啊，抗战胜利70载，全球华人乐开怀，参阅部队英姿态，扬我国威振中华啊！你看看，合辙押韵是吧？阳光，阳光师傅啊，说我得注意身体健康啊！是是是，我在意着呢啊！龙哥啊，龙哥您这可不行啊！这个没有卖这个的，一杯清茶啊！咱们阅兵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那必须的。这个关晓红啊，还有顺其自然啊，张导师傅，得了， 话到此处也差不太多了，这个反正今儿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啊。回头呢您多关注多关心咱们这个北京电台的这个抗战胜利日的直播，好吧。也祝大家抗战胜利日是节日快乐，回头见林内。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立国无法则不立，法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言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